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95集，失踪的尸体。 司藤小姐，那辆车的确有问题。首先，它是一辆住慈善的捐赠小车，捐的都是书啊本子啊，但是这个地方这么偏，根本就没得学校嘛。我也进后车厢看了，那些捐的东西啊都随便堆的，还踩了脚印，这哪里像是来捐赠的。后车厢里头还有宽透明胶带、铁丝和绳子，我在电视上看过，这肯定是用来绑架的。司藤小姐，秦放原先啊肯定被藏在这辆车上，还有一个打开的冰柜呢，但是没有通电，不像是运冰棍的。我猜嘛，绑匪是怕人查，有时候啊会把秦放放进冰柜里。 说到这里，严福瑞忽然有点不确定，这冰柜一合上就很难透气的，把秦放放进冰柜里会闷死的吧。说了这么多，司藤小姐怎么看呢？严福瑞满怀希望地看着司藤，此刻的他看起来怔怔的，但是攥住画轴的一只手却越抓越紧。严福瑞咽了口唾沫，试探性地叫他： 司藤小姐，司藤小姐，司…… 什么事？ 司藤反应过来，什么事？严福瑞失望极了，他难得这么思维敏捷一次，合着自己刚刚的分析，原来司藤一点都没听进去。严福瑞有点恹恹的： 司藤小姐不是让我猜吗？为啥子你一看到就觉得那辆车有问题啊？ 司藤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没看车牌吗？这打头的。 天已经黑透了，贾桂枝打着手电走在前头，走几步就停下来看看山势，又看手里的牛皮地图。秦放和周万东一前一后地抬着放着赵江龙尸体的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他的后头。已经进山一天多了，大部分时间是在走上下坡，秦放抬着前担架走得分外吃力，周万东在他手腕上绑了铁丝还不够，两个脚踝上也绑了绳子，相距约莫半米，也就是说步距不超过半米，偶尔步子迈得急了或者大了，脚下就会打趔趄。开始每次磕绊的时候都会被周万东骂，后来估计是他骂累了，捡了根树棍在手上，稍有不如意就劈头盖脸地抽过来。有一次周万东正抽在秦放的后脑上，秦放眼前一黑，半跪着就摔在地上，赵江龙被棉被包裹的尸体就这么咕噜滚下来。贾桂枝发了火，说周万东道： 你疯了，你把他打死了你自己抬吗？ 周万东悻悻的，后面也就很少动手了，只是嘴里还是骂骂咧咧的。中途停下来休息时，周万东抬头看山势，随口吐了口唾沫： 呸，这妈的弯弯绕绕的还不是那片山吗？这得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贾桂枝冷冷回了句： 按太爷的地图走，保险。 周万东心里暗暗骂了句脏话，没好气的走到稍远一些的地方点燃了一支烟，还没吸上两口，贾桂枝忽然走了过来，低声说了句： 到了地方之后你看我眼色，把他打晕或者打死都没关系。 周万东恼火极了： 妈的，要打死你不早说，老子一路管他吃喝拉撒的有空是吗？ 而贾桂枝的回答让周万东的背心上凉气顿起， 打死了就不新鲜了。 这事儿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呢、啊、 周婉东下意识地拿手摁了摁后腰插着的匕首。 啊，人还要拿新鲜来形容的，难不成是要拿来吃？ 上坡下坡，密林、羊肠小道、暗河，偶尔抬头看，是似乎总也没有边缘的山线，看来是在谷底了。 谷底？ 秦放的心里忽然闪过一丝怀疑，他开始专注地看着周围的一草一木、山石道路，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确认了一件事，这条路是自己走过的，又或者说是至少走过最后一段的，只是那个时候是相反的方向。没错，当时他带着司藤摸索绕圈，一步又一步从谷底走上崖顶，而现在贾桂枝和周万东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按照地图蜿蜒进入。虽然大部分路途不同，但是从最后一段已经开始重合了。 难道说那女人手里的那张地图最后的终点是我那次坠崖的谷底？ 没错，这个猜想几乎是一步步的得到了印证。秦放的印象开始渐渐的清晰，走过那片密林时，重重的脚步惊起一群栖息的夜鸟，翅膀的拍打扑腾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很远，而前方一些的地方是那辆坠崖的车子，扭曲的像是一滩废铁，旁边摊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那天晚上，司藤打开行李箱，翻捡着可以穿的衣服，还曾经意味深长地对秦放说了句：“ 怨福不浅呢。” 没错，贾桂枝手里的那张地图指向的正是这里。关于这个谷底的所有记忆，忽然间翻江倒海一般的涌来。曾经他居然以为这只是个被遗忘的梦魇罢了。轰的一声，车子坠下悬崖，戳透他心脏的是一根尖锥。谷底的风哗啦啦地吹动他身边纸巾盒外扯出的半张，在他的身后，地下还有另一个心跳声。细小的地块泥尘旁落，司藤从地上坐了起来。他说：“ 从现在开始，你听我差遣，我叫司藤。” 叫司 藤。啊！贾桂枝骤然响起的尖叫，把秦放从记忆拉回了现实之中。贾桂枝近乎癫狂地扑倒在一个凹陷的土坑之上，双手抓着两根散落的尖锥，大叫着：“ 人呢？人呢？” 叫着叫着，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拼命地拿着那根尖锥去挖身边的地面，嘴里喃喃重复着：“ 人呢？人呢？太爷说了，就是埋在这里的，人呢？怎么会没了呢？怎么会？”不行，不能没了，没了的话咱们老张就活不了了。 周万东莫名其妙地看着贾桂枝，又看看秦放。周万东心里想，不是说让他看贾桂枝的眼色行事吗？这算个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眼色？秦放的心开始慢慢下沉，最后像是沉到了冰水里，寒意顺着四肢的每一条经脉爬入躯体。贾桂枝找人绑架了他，不远千里带他来到囊谦，而最终要找的人居然是司藤。 秦芳一直以为自己现在经历的所有事都是那一场意外坠崖之后引发的，像是蝴蝶效应，因为坠崖而遇到司藤，因为司藤而卷入后续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件。但是秦芳现在发现自己可能真的想错了，也许所有的一切本就在按部就班地发生着，不管有没有那场意外。临门一脚生事端，周万东真是暴躁莫名，大步过去揪着贾桂枝的衣领把他给拎起来，连扇了好几个耳光。贾桂枝清醒些了，他看看周万东，又看赵江龙的尸体，双腿一软坐倒在土坑之上，说了句： 我们老赵没救了。 周婉东俯下身子，一脸的凶厉： 不管你男人有没有救，你让我做的事儿，我可是一件不落都做了。九眼天珠怎么说？ 贾桂枝抬起头盯着周婉东看了很久，又慢慢垂下头去，眼皮下盖的刹那，眼睛深处忽然闪过一丝狠厉的金光，说了句： 你放心吧，不会少了你的。 有这句话，周万东放心不少，又拿嘴巴努了努秦放。 哼，那他呢？怎么说？要不要 周万东身子侧了侧，挡住秦芳的目光，对着贾桂枝做了个咔的手势。抬了一个死的赵江龙也就算了，活人比死人难管，秦芳这小子有异心，万一哪次他又起什么报警传信的心思，那可是防不胜防啊。贾桂枝犹豫了一下，秦放的生死他原本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当然也不只是他，白英小姐不也一样吗？既然吩咐了用秦家的后人尖锥穿心，自然是不在意他的性命的。但是现在事情有了变化了，谷底那具所谓的尸体不见了，贾桂枝再也指望不上那一口所谓的还阳之气来救他们家老赵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